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我们推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特别节目，主要内容有：不负时代，不负人民，铸就文化新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5点希望；文联作协等多位文艺工作者畅谈总书记讲话学习体会；连线北京电影学院胡志峰教授，对文艺工作者如何落实讲话精神提出具体建议；新闻短评，坚持弘扬正道，追求德艺双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2月14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100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实践充分证明，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以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5点希望，请听录音报道。不负时代，不负人民，铸就文化新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5点希望。 第一，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骑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第二，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第三，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第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题材进行艺术表现，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第五，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要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要营造自尊自爱、互学互鉴、天朗气清的行业风气。习近平最后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结束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示将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文艺创作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在学习讲话后表示，人民群众是民间文艺的创造者，也是民间文艺的接受者、欣赏者和传播者。中国文联将持续推进中国民间文学大戏和中国民间工艺集成两大工程，深入组织我们的节日系列文化活动，为人民的文艺创作建档存志、立传立言，增强幸福生活的仪式感。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北京市作协驻会副主席乔烨在学习讲话后表示，我们常说作家要拿作品说话，可是作品从哪儿来？总书记说，人民是文艺之母，这就是答案。这要求作家全力以赴，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让自己的心紧贴着人民的心跳动。乔烨表示，创作要靠心血，要倾情倾力地采挖时代怀抱里的富矿，同时坚守高质量的文学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事业的未来，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北京电影学院是中国文艺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之一。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胡志峰教授，请他来谈谈体会。胡教授您好。 您好。 请您谈一谈啊，在学习习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之后，您有哪些感想呢？ 我非常荣幸啊，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第十一次文代会、第十次做代会的重要讲话。 嗯， 总书记的讲话呢，非常的亲切啊，非常的亲和， 嗯 啊，让人特别贴心啊，特别温暖。同时也非常坚定有力啊，给人以振奋啊，催人奋进，令人鼓舞啊，所以整个的感觉就是啊，非常亲切温暖，又非常的令人鼓舞，令人啊这个啊催人奋进啊，是这个感觉。 那么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啊，未来如何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讲话，你有哪些建议和期待吗？ 我觉得呢，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文艺呢是要用心、用情、用力去去投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复杂的精神劳动，那么好的文艺作品、好的文艺人才的推出，一定是用心啊，这个心呢就是。心系国家民族，振兴大业；心系人民啊，心系我们的生活。它只有呢，跟党、跟民族的发展振兴，跟人民的情感、跟生活的鲜活的这种内容相勾连，用心去体验，用心去感受，同时用感情、用深情。用饱满的激情去投入创作啊，才能产出有力道啊、有分量啊、这个有力的文艺作品啊，这是我想的。未来我们需要去用心、用情、用力投入我们的这个文艺创作啊，同时也投入我们的艺术教育、文艺评论，这些都是同样的道理。 说得好，用心用情用力去投入文艺创作，投入文艺的教育和相关的工作。好的，谢谢胡教授带来的感受。谢谢。 谢谢您。 谢谢胡教授，再见。 好，再见。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林永健在学习讲话后表示，文艺工作者迎来了最好的时代，要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要做到在创作中不浮躁，不能想着走捷径、求速成、逐虚名。作为文艺工作者，仅仅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是不够的，还要用高尚的道德引领社会风气，必须有过硬的道德操守。如果德行有亏，能力再强也难以承担乘风化人的重任。匠心独运丹青手，万里山河起宏图。在2014年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就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唱者。在两年前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总书记在昨天的大会上再次强调，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私事，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品行不端，人民不会接受，时代也不会接受。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记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和鼓励，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我们要坚定这个自信。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接下来是整点快报一二三四五连线报道。街头游商一直是各大城市治理的难点，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在治理街头游商方面，相关单位可以说是用尽了力气。那马上来连线一二三四五市民热线受理大厅的工作人员郭中简，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郭中简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请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治理街头游商的情况。 好的，近日啊，有市民通过网络和电话向一二三四五反映，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汇聪网园区正门外有游商的存在。这个游商啊，专门开着车过来卖盒饭，每天中午和晚上饭点的时候都在，很多人吃了之后都拉肚子，希望及时处理。我们将问题联系给了沙河镇，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到现场核实情况。可在现场巡查时啊，执法队没有找到游商的车辆，执法人员呢便联系了反映人核实情况，重新确认售卖时间和地点，经核实地点无误，执法人员便决定在附近巡查。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巡查后啊，执法队终于发现了被投诉的送餐车，当场对非法售卖盒饭的及使用工具进行了查扣。随后为彻底打击无照经营的小作坊，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镇市场监督管理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对游商开展溯源工作，对藏匿于辖区内制作盒饭的黑作坊进行联合执法。现场发现黑作坊食品加工环境脏乱不堪，原料随意堆放，且制作过程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安全无法保障，煤气罐随意堆放，存放条件存在安全隐患，相关执法部门对其依法进行了取缔。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不仅严格治理了无照经营黑作坊，保障了百姓的食品安全，还有效治理了街头游商问题。盒饭黑作坊的取缔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附近群众对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也是连连称赞。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沙河镇政府始终坚守食品安全底线，下一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将继续加强对街头游商的巡查盯守，防止问题反弹，持续开展联合执法行动，营造健康安全的食品生产和销售环境，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好，今天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郭中简的介绍啊，谢谢您，再见。 哎，再见。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